佢今只得五六日，是五六日，等到好心急。圣诞日佢今只得五六日，想妈妈快些给我剪发，在圣诞节吃火鸡餐，盼望有心发现被人盛赞。圣诞节上街走走，与男孩凝望多眼， 计着算着佢今只得五六日，是五六日，等到好心急。圣诞日佢今只得五六日，想妈妈快些给我剪发。 I'm

身影里拍多招，欢欣那愿望。 嘿，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钟声四处响。圣诞节快快乐乐，只听见四周和唱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钟声四处响。圣诞节快快乐乐，开心最难忘。 She would 雪橇更是高兴，雪地又换万乐趣，连同可想见真雪降临，全城铺满一片白银，满点点雪降下来，风飘飘，雪飘飘，多兴奋。 Yeah. 圣诞，人又在期盼，燃燃小花炉，拉车驾到，白色云上和我共舞。来热爱圣诞，在夜里期盼，共那爸爸回家去送礼，让小朋友梦想达到。我不要读对电视，也不要塑胶树，我想要彩灯夜夜亮，伴我身边一起唱。哦，快乐过圣诞，快痛到圣诞，爸爸爸妈又归个台湾，合家同乐满心颂赞。快又到圣诞，人又在期盼，炎炎小天白色云上和我共舞。我热爱圣诞，在夜里期盼，白雪纷飞似星光四散，月影投射似双大眼。我不要读对电视，也不要塑胶树，我想要彩灯夜夜亮，伴我身边一起唱。圣诞，快痛到圣诞，爸爸爸妈又开个太晚，合家同乐那咁夜难，合家同乐那咁夜难，合家同乐那咁夜难。 Thank you. 好。